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.com， 我系何俊仁，多谢大家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系啊，翻嚟啦！咁啊，头先我哋讲嘅胡官啦，咁就真系其实，嗱，佢今日咧就接受呢、這、一个我见到今日即系啱啱有报道啦，就话佢啊，而家咧就呼吁啲支持者喺第二轮，即系其实佢首轮落选嘅之后咧，就第二轮咧就会投俾阿曾俊华咁样样。即系我唔知道原来系点样样啦，即系其实佢自己都有心理准备咧，自己输硬噶啦，其实系。 咁做乜首轮啫？ 系咯。 即系输咗之后先至嚟第二轮嗰阵时候转投曾俊华啫，你梗系第一轮就已经转投曾俊华啦，系嘛？ 唔系啦，其实佢而家嘅讲法咧就系咁嘅，佢话自己当选系教曾俊华当选系对香港更加有利，因为佢担心阿曾俊华咧 always agree with his boss， 咁如果有事发生嘅时候咧，就只会认同中央，就保护唔到香港嘅核心价值啦。咁亦都担心对方唔专心做嘢。咁但系咁讲啦， 挂住玩 Facebook 啊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我哋头先都讲过就系话，阿胡官佢对嗰个社会政策咧，系真系完全系冇 concept 冇概念嘅，即系呢一个咁嘅一个。一个即系一个咁懵盛盛嘅人啦，即系你系俾啲 A.O. 玩死嘅，其实系你点样专心做嘢都好啊，其实你都系 deliver 唔到你所讲嘅任何嘢嘅，其实系。 同埋你睇到啦，佢喺嗰日嘅辩论，虽然你话有病啫，完全 absent-minded 嘅人嚟噶嘛，道理都唔知咁样。 唔系，但系我就唔中，我又唔想咧，就好似肥佬礼咁样话佢系鬼嚟嘅，即系我觉得冇意义嘅呢、這个就系、是。 唔系得 咁，但系即系如果你客观嘅情况去睇嘅话，第一佢呢个人系冇诚信嘅。完全系冇诚信嘅。佢嗰阵时讲咩啊？佢话如果系可以揾一个人系对付即系梁振英啦，系咪？而家咩？而家梁振英路线啦，系咪？那个票源系重叠嘅话，佢系要退选噶嘛？咁佢而家真系 deliver 唔到，系嘛？喂，你揾到喂？就算你而家揾到工联会，你估好叻咩？喂，你真系你都系冇你，大家都知啦。佢民望咁低，你民主三百 plus 都唔会有位俾佢，即系要佢 majority 嘅民主三百 plus 投票噶嘛？佢当选嘅机会系零噶嘛？你而家你都要取到尽，其实客观效果系咪真系戒票？好明显啦、 啊。咪所以李柱明个讲法咪啱咯。佢、问你一个问题就系点解要自制一个戒票嘅陷阱俾自己？分票陷阱俾自己啊嘛，喂，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嚟噶，李柱明嘅 gut feeling， 跟住就肥佬礼发功啊嘛，就自己嗰篇文嗰度写，就话呢条友出嚟系古灵精怪啊嘛，喂，呢啲嘅 gut feeling 大家唔可以唔睇嘅，因为我都问一个问题就系、是，你一票建制派都攞唔到嘅时候。喂，点解我要提名你？而提名完，有啲人帮佢解释话佢嘅辩论系好好，因为佢系法官，因为佢系律师，完全睇唔到。咁你仲你揾佢出嚟做乜嘢咧？跟住而家佢猛话我唔会成就人，点解人哋唔成就我？喂，大哥，你嘅角色你搞清楚先啦。喂，提名佢嘅人啊，而家个个都缩紧啦，包括公民党助理都 缩得最快啊。 喂，佢知道嗨嘢啊，因为嗨咗嘢。你将你自己嘅期望寄托喺人嘅身上边，自己又唔做，都唔紧要啦。喂，你唔好坏事先得噶。喂，呢一场唔系真嘅选举，呢一场只系你对抗共产党嘅其中一场嘅战役。你咁样理解咧？所有咩薯粉啊，奶粉啊嗰啲，其实已经系唔重要噶啦。因为共产党喺所有嘅迹象显示，到今日为止，都系撑林郑嘅。撑一个民望低嘅人嚟，撑一个冇诚信嘅人，撑一个过去香港即系嗰四五年以嚟嘅 CY2.0 嘅路线嘅人。喂，你梗系反佢先啦，大哥！你而家胡官出咗嚟，就方便啲去走位。喂，咁你冇理由而家仲大家未醒噶系嘛？喺个胡官嘅问题上边，喂投佢嗰啲又有问题，佢拣嚟亦都有问题。 唔系，不过咧，即系胡官点解会话第二轮即系先投俾曾俊华咧？我谂有一个迹象咧，就我哋仲见到 啫。你唔会到第二轮先？ 唔系呢个唔好谂住啦。但系我谂喺一啲嘅选委嘅谂法里边咧，都仍然系觉得胡官系一个，即系一个，我会觉得系一个逃避嘅地方。喂，我继续企喺个道德高地吓，咁、我就投住胡官先吓。 嗰、个道德避风塘嚟，其实 系啦。第一轮我投住个胡官先吓，有第二轮咧，我先落翻去曾俊华嗰度。咁就令啲人投票嘅时候，喂，我原则派我就唔会投曾俊华嘅。嗰种嘅说法咧，系希望继续食立。 喂，所以你个问题咪呢度咯？第一，如果你第一轮已经系可以筛走咗胡官嘅，即系代表其实你第一轮已经赢到啦。 嗯， 你赢到林郑月娥，点解你唔第一轮赢佢啊？你要制造呢个变数啊！如果你话第一轮都赢唔到嘅，咁你投佢更加冇用啦。 嗯。 咪讲咩道理？我都系听唔明白，大哥。无论第一轮系咪流选都好，其实都系冇数，系要投落去胡官度噶嘛。个 point 就系呢一套啫嘛。我最举多一次嘅例子啦。喂，如果你第一轮系流选唔到嘅，咁咪即系话林郑月娥已经系攞晒啲飞咯。咁咪有足够嘅道理，你集中嘅票源去投一个嘛。如果你话第一轮已经系流选嘅，咁你即系话第一轮本来你已经可以赢啦，点解你要制造第二轮嘅危机啊？第二轮嗰啲有第二个借口就话要投白票噶啦，抗议呢个小圈主选举嘅制度嘅，屌你真系，你真系攞嚟搞。 唔系即系其实咧， 肥佬喺嗰篇文最大嘅问题喺边度？佢就楞埋两样嘢嚟讲，既话胡官系鬼，亦都话韩连山系鬼。 嗯， 咁你咧就系 divert 咗 attention 嘅，你分开两篇文写咧就冇问题，话俾你听。我真系觉得冇问题噶，分开两篇文写，喂，我系同意噶，唔好话要去查佢屋企人嘅咩问题，而系你系觉得古灵精怪，我谂唔到任何理由同道理，你系要出嚟选嘅。即使我哋家珠，我哋只系期望，希望佢喺辩里边执嗰两个人，其实系做唔到嘅。到今日为止， 嗯， 我唔知道你星期日个表现成点，但我都唔会觉得你有长足嘅进步嘅，以你个即系质素同埋水平。你除咗讲识讲法治嗰啲嘢之外，系冇嘢识讲咁滞噶啦。 唔系，真系冇啫，屌真系大镬。 系咪，大佬？而家你系要辩论呢个作为行政长官啊，唔系做大法官啊，大哥。 大佬，你即系你唔系啊？大家其实都系期望你个目标最大嗰个功效就系帮手打低林郑，但系问题就系你 deliver 唔到啊嘛。你连问林郑嘅黑材料，喂，你都唔识讲嘅。喂，好似好简单啫嘛。喂，呢、這个一仔。喂，已经俾晒料你噶啦！喂，佢同呢个马会嗰啲奸情，喂，已经公诸天下噶啦，冇人讲嘅。啊，胡叔唔敢讲，喂，你就应该讲啦。 我以为佢讲紧横州嘅时候啊，佢系会顺带带埋落去马会嘅单嘢里边啊，唔怪得夏家你会支持你啦。 咪就系咯，喂，呢啲最好噶啦， 喂，你梗系咁样吉落去噶啦。喂，呢啲咪就係官商勾结香港嘅体现囉。点解香港咁大嘅贫富悬殊啊？点解香港嗰啲年轻人咁不满啊？你有责任，你有责任。但再大声啲讲，系咪？ 所以到底佢係即係嗱，我哋唔去估佢鬼唔鬼啦。但如果你真係沿住呢个思路呢，到底佢係唔去，到底佢係唔識打定係唔去打呢？其实都值得去諗。 唔係，佢根本就係嗰、那个，喂，佢根本就唔合格。咁你就唔好意思，你就唔好再厚住面皮问攞票啦。 唔合格，你觉得 从阴谋，从阴谋论嘅角度咧，你系老共去操呢一盘盘嘅时候咧、我都要揾一个咁嘅人出嚟。即系正如阿肥佬礼嗰篇文讲啫嘛，区议会你识界票，立法会你识界票，行政长官你唔识界票咩？唔好讲话你嗰啲背景嘅问题，你有冇可疑咧？喂，好明显噶嘛，我一早已经预告咗噶啦。嗱，你俾佢一入到闸嘅话。其实是有个道德的位置给人去走。因为呢，正如昨天我在个 Facebook 看到一个即是复兴社会运动其中一个选委，那时候说投白票，他坚持现在继续投白票，当然我都说 appreciate。他讲一样东西最正确，胡官什么都说得的。 嗯。 既然他什么都说得的时候，你不是满足了自己的心愿，又不想投两个建制的时候，不是走去投了胡官。那么等于你的票是倒落海嘅咋、 就是头先讲嚟嗰啲原则派，即系良心上过意得去。 咁但系你问题，你自己个人良心上过意得去，你知唔知道究竟呢一场战役你系打紧乜嘢噶？ 唉，嗱，不过我讲胡官咧， 你知唔知你你做咗呢一个举动之后，你对其他人系几唔负责任？ 嗯、 你俾 CY2.0 继续游轮落去嘅时候，喂呢一、這个就Chomsky 问大家问题嘛？当日大家都知道希拉里呢个人是没有诚信的，希拉里的政策都是油油地的、啊、基本是、改良紧， 但主要矛盾不是左右 的社会主义的，其实就是等于是、这个工党的时候的新工党的路线的、喂，但是为什么你要投下去呢？不要揀你自己喜欢的人，或者投白票甚至乎不去投票呢的原因是在于，因为你做了这个决定揀了 Donald Trump 的时候，你 全世界人都同你承担代价嘛。 嗯， 喂，咁都唔明，咁都唔明， 即係有个道德责任喺度嘅。 喂，你嘅道德责任今时今日就係在于你投咗曾俊华、嗯、你起码係将 CY2.0 嗰个路线係向老共说不先啦、啊、大佬。我几时我话呢个係终结呢成个民主运动。喂，唔係投咗曾俊华等于係帮助咗香港个民主运动咁简单。虽然我都有道理话俾你听係帮助到嘅。正如我一路讲的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，他去傾嗰陣时候个831的时候，起码都听下香港人的民意同你讲数啊。如果我而家冇办法只可以搞革命打到共产党的时候，我冇办法只用武抗争的时候，但是如果你搵一个 CY2.0, 喂，他基本上是七八成倾向阿爺的路线，因为他而家的票源就是嚟自阿爺的，他点样不可以、agree with his boss 一样，你点傾？你傾条毛。要拆831呢、這个三道闸嘅时候，你倾唔到返嚟嘅大哥。 所以呢，我真四围去同嗰啲选委 啦。你唔使諗呀，所以阿泽，我系你，我一定投曾俊华，我都喺嗰个形势里面呢，我一定会提名佢。我唔系觉得佢系我 100% 最满意嘅人选，系 perfect。同我嘅政策纲领依然系南辕北辙，但系喺而家呢个战役里面，我冇得拣。 唔系呢个呢， 除非你唔好玩。你玩得呢个游戏，你玷污咗自己嘅手嘅时候，当少少啦。喂，你梗係要怼埋落去啦，大佬。边仲有一諗啊，你搵下胡官嚟，即係令到自己良心过意得去少少啊。屌，你真係对唔住我哋全部人个良心啊，大哥，你咁样做法就。 唔系，所以呢个就我四围同人讲啦。即係当然我自己提名阿曾俊华啦，投唔投票话唔讲啦。喂，我签提名表嗰下我都想喊啊，哥。我做咗咁多年左翼，你叫我呢个时候我去再签曾俊华嗰个提名表，喂，但系我都要做啊嘛。即系我成日同人讲咧，而家要谂两样嘢。第一，你要谂未来社会运动咧，就头先你讲啦，要识得拣对手。 嗯， 即系你嘅对手，你想系咪可以同佢哋倾？第二样嘢，喂，你落得去个小圈子选举，就唔好谂住可以干净行翻出嚟啊嘛。 喂，好简单嘅道理啫嘛。有啲人举翻第一次面对即系曾俊华嗰个财政预算案，我哋第一次占领中环嗰单嘢。我有份被人告的啦，是咪？但起码我哋去完嗰个财政预算案的游行啦，嗰6000蚊都唔会摆喺 MPF 度啦，系太 cash 俾我哋啦、 嗯。 喂，咁呢个政府都 accountable 啊？ 嗯， 即系话我哋群众嘅反对，佢唔会一意孤行啊嘛。虽然我付出咗个代价，我帮你顶咗一板，我冇所谓。阿明又帮你顶咗一板，就即系做呢个社会服务令，定还是系即系罚多钱？啊，罚多钱嗰次系、 嗯、 啊。喂，但是你起码我哋搞嘅群众运动，曾俊华嘅政策嘅财政预算案，原本就谂住摆落 MPF 户口，系益啲基金佬嘅，最后都落翻我自己嘅袋啊！虽然两嘢使完嗰6000蚊，大佬，喂，咁呢个政府咪 responsive 咯，系有回应性咯，系问责嘅咯。喂，所以有啲人以为你揾咗林郑之后可以持续社运，啱啊，你继续持续社运啦，但系单单你都输。事务大小你都输， 你持续唔到，你 keep 住输啊！ 你反而咧调翻转头，你用持续社运嘅 angle 嘅话咧，曾俊华你十样可能你争取嘅话，我哋动员群众只要努力嘅话咧，可能有三四样都中，群众都仲有希望胜利嘅成果。 嗯， 而家你系乜柒都冇，乜都冇，个摆额企晒阿爷嗰边，吹人要立23条，我够票嗰一半，倾都费紧事同你倾。系嘛？你以为喺度收收补补啊？冇得倾。 咪所以同埋，如果咁样 夹硬去，咁你点啊？你走去斩咗佢，斩咗佢啊！屌，你搵人去劈佢啊，大佬！冇噶。 咪如果咁样就更加即系人皮马佛啦，即系你个社运更加搞唔到啊！即系大佬，我铺铺都输，我出嚟做咩啫？我走啊！屌，我移民啦、啊！ 所以我咪喺前一两集嗰阵时候已经讲啦，群众运动冇大胜都要有小胜，同埋即小胜为大胜啊嘛！ 量变到质变。 而家都一樣係。點解你要夾硬要懟落去曾俊華嗰度？你冇得諗噶啦，300%，一定要咁樣做噶啦。因為你係要積小勝為大勝，量變變則變啊嘛。 嗯， 你只係能夠有呢個缺口嘅啫。你係搏共產黨內部分裂，我都唔知係冇分裂，但係你都搏一搏佢。你而家得呢一個選擇嘅啫，唔好再諗胡官啊！你已經錯咗一次，唔好錯第二鑊啦，大佬。你提名咗入去，就係等於係自設陷阱，俾人戒票，戇居到雲，大哥。我唔會懷疑佢嘅動機，亦都費事懷疑佢嘅動機，都唔會質疑佢嘅仔係做乜嘢。但係而家個客觀效果擺到就係咁啊嘛，俾個位你班去走去投佢。你不如倒落海算啦，你嗰日不如翻屋企瞓覺，唔好去投啦，一樣嘅啫。你投佢，而家你所以你得个选择嘅啫，同共产党对抗，你唔好太过大喉喉，你一定要谂，就系我点可以喺某一个嘅战场里边，我小胜你一仗，我输少当赢。 嗯， 喂，呢个系我调节咗嘅心态嚟嘅。你下下将自己嘅期望摆到咁高嘅时候咧，屌唔回扣领会咧，屌我又唔投你一票啊，或者我攞唔到最低工资50蚊嘅时候，冇全民退保。咁你乜都唔使做， 嗯，不过呢个都系社会运动嘅嗰个思考习惯嚟嘅。 唔紧要，你作为 NGO， 作为 agenda setting， 去影响政府嘅政策，你系要坚持原则。但系你一入到去呢一个嘅政治嘅游戏里边，一定系 give and take。 嗯， 你一系就好似我咁，我继续唔坚守呢样嘢，我无谓自己即系虾嘢。 嗯， 我都无谓。如果我继续唔坚守，我冇咁无谓叫呼吁你哋投曾俊华啦。是咪？我都可以呢一步都唔做埋嘅。喂，但系你而家系危急关头啊嘛。喂，既然你一集都去咗选呢个小圈子选委咯。喂，你有乜办法喺呢个时候唔好讲话民意系咪支持曾俊华？呢个唔系重要嘅，因为有啲人会骂你民粹咁。而家我只系得一个要求，就系、是、你积呢一票同共产党对抗，戆鸠仔。你搞唔捻清楚你自己嘅目的系乜嘢？你参加人哋个小圈子选举把捻咩？明明都唔系你话事嘅，而家你唯一扮演到个功能就系对抗老共嘅咋，唔系讲紧嗰啲咩最低工资啊、最高工时啊、全民退保啊嗰啲政纲啊，同你讲紧，你留翻喺你个 NGOs 嗰度慢慢讲，留翻你作为立法会议员嘅时候，你慢慢讲，而唔系而家呢一刻去讲啊！你赢咗呢一张小胜仗，你嗰啲啊大把时间，你排住队去讲啊！ 不过呢个就即系佢哋一路都喺度讲噶嘛，即系不构成戒票嗰样嘢嘛，就是、因为你601，你有冇601系林郑自己嘅事啊嘛，你胡官系分唔到即系601以下嗰啲啊。 唔系两位，即系我觉得咧，与其你话戒票咧，你不如话其实佢系帮林郑系买咗一个保险，即系咁讲。如果你系呢样嘢系回应紧601理论嘅，即系话如果第一轮林郑系攞唔到601都好。佢起碼胡官嘅作用係搶盡佢所可能搶嘅票，即係話，即使林鄭係攞唔到601都好，阿胡蘇都贏唔到，佢係要 make sure 呢樣嘢， 冇錯， 係 guarantee 咗呢樣嘢。 如果林鄭攞唔到601，即係你曾俊華都攞唔到601嘛，第一輪都已經 KO 唔到你啊嘛， 係啦 ，KO 唔到老共啊嘛。如果佢第一輪已經係攞到601嘅，咁你出嚟做乜嘢啊？ 嗯， 你有乜 function 啊？你唯一个 function 就系希望佢第一轮流选，等林郑唔过601，但系其实呢个都系假嘅 function 嚟噶。 嗯， 因为如果林郑第一轮已经攞唔到601，即系话我第一轮已经 KO 你啦，使乜等第二轮啊？如果等到第二轮先至淘汰咗佢，再咩嘅话，再嚟选多镬嘅话，咁点解你要增加呢个咁嘅变数啊？到时你有藉口就话我要抗议小圈子选举，我要继续流选，屌你乜！投文埋白票，咁点样搞啊？ 嗯， 你一系彻头彻尾都反对佢，从来唔好参与呢个咁嘅污糟嘅邋遢嘅游戏。 唔系，因为林郑佢系意识到自己系赢，唔一定赢啊嘛，系咪？咁但系我唔赢都好啊，喂，我唔好俾阿薯片你偷到鸡啊！佢偷唔到鸡嘅唯一一个希望，或者唯一一个帮我保险嗰样嘢，喂，就系、是、喂。唉，胡官，喂，靠你啦，抢帮我抢啲票翻嚟。而家你啲人执佢啊嘛，而家即系阿薯片成日自己 sell 自己系跨蓝黄丝都有都有支持啊嘛。咁佢而家咪又 sell 翻同一样嘢咯？诶，我工联会有系嘛？嗱呢样嘢唔系你嘅唯一个嘅 strength 嚟噶，唔系唯一个长处。 你而家你睇翻转头， 工 联 会啊，同你做长戏啊得， 系啦， 真系投暗票嗰阵时候，我投你，我真系切柒煲汤派街坊，话俾你听啊，我死都唔信工联会系佢的系嘅部队嚟嘅，大哥， 嗯。 是个部队嚟嘅，佢唔跟队头， 唔系佢咪提名嘅时候扮下嘢咁样咯， 系唔可能噶，系唔可能投落你嗰度嘅。共产党系错呢一着咋？既然佢收得港九区议会，收埋呢一个嘅工联会，唔压住落去，即系呢一个嘅林郑月娥嗰度，唯一解释就系唔想高开低收啫。提名同最后嘅结果系唔同啫。其实佢俾少少啊，胡国兴啊，就奏效啦。就 tackle 到你胡鬚仔嘅問題啦！你話你估你只有建制派嘅票啊？我都有啊！我仲係的系部隊啊！ 係啊， 好彩咋！ 所以其實佢而家咧根本個對象就唔係林鄭，佢搞林鄭真係做，即係其實講真又搞唔掂。我唔係話你冇心搞啦，你真係搞唔掂啊嘛！ 你冇能力、 啊，你冇能力搞嘛！ 一来你真係年纪大啊，转数慢啊！ 你话你要200%嘅决心， 你连总结嘅时候啊，加多一句补充啊，到你都未知啊！ 你话你有200%嘅决心系要反林郑，你搞唔掂啊！你衰咗啦！喂，你 step down 啦、啊！ 喂，同埋老实讲，你而家睇翻而家个政治嘅局势， 嗯， 到今日为止。其实曾俊华系冇好过的，你睇当日阿吴宇森系嘛，帮佢拍嗰段片， 唔系吴宇森， 嗰个系 杜琪峰， 杜琪峰系，因为佢两个一齐成日都一齐拍，搞乱咗。喂，杜琪峰嘅讲法有一句说话咧，令到我已经觉得佢系好 underdog 嘅，真系，无论输赢都好啦，你都尽力而为。你有冇发觉，即系曾俊华嘅竞选办事处最近呢个零零两个礼拜嘅风系咁？ 嗯嗯，系佢而家选举策略啊，不过咁样， 即系 I have tried my best and I have no regrets。 阿土伯讲到呢度咧，讲到呢度咧，不如我哋下次讲呢讲呢节太讲太多胡官啦，我哋下次翻嚟讲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